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缠，就是上一次上到那个，我们上次都复习的很多嘛，那我们从那个二障所缠，大家先找到经文。找到了吗？有没有人找不到的？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缠，良由不知极常心性，唯愿如来哀悯穷路，发妙明心，开我道眼。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啊，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上个礼拜没有复习到的，我们要复习。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因为我上一次啊，我上个星期有个地方讲的不对，我要把它纠正一下，不然我到时候会怕自己要下地狱。好，这个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这个二障啊，因为二障啊，课文因为经文有提到，所以就要把它搞清楚。我之前啊，在刚开始学佛，其实我没学多久，我就自己在这里自己看书啊，自己上网啊什么的，有几组名词啊，我之前就是兜不起来。上网去看看法师讲的，不管是什么大法师、小法师，或者是一些解释经文的一些注解，就没有一个地方就真把它全部灌在一起讲清楚。所以我其实我自己很烦恼。那么我就一直花了很多时间，我把这些东西凑起来了。那么我终于上两个礼拜吧，我看到了那个慧律法师讲《楞严经》，他竟然做了一张表格。然后呢，我就印证了我之前整理那个 data， 就是最后有个地方我改正以后，我相信现在是靠谱的，所以我想把我现在整理过来的那个资料哦，跟你们 做 sharing， 因为这几组名词你没搞清楚，你以后看书看这些法师听法，你很吃力，因为你就会有点哎，有点开始莫名其妙，又开始 confuse，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把它搞清楚，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很有帮助。是哪几组名词呢？就是我们这边讲的二障。二障是什么？烦恼障跟所知障，这个你一定要知道，经文有讲的东西那你就得搞清楚。二障是烦恼障跟所知障，这是一组啊。还有一组是什么呢？大家一定都有听过我执跟法执，对不对？这是第二组，我们就要把这几个全部凑在一起。那还有第三组是什么？有一个东西大家一定也听过，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或者有的人是讲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好，再来还有一个呢，就是道理他们啊，这所有人马的一组，若干人马跟第六世跟第七世，到底他们的 linkage 在哪里？我们现在就把这所有的名词啊，全部把它位置安置好。到时候我可以把那个法师的他做的那个 chart， 我觉得很棒，就也证实了我后来的那个了解是靠谱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好，我们有两种那个烦恼，一个是烦恼，一个是两种障碍啊，这个二障，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烦恼障是什么呢？烦恼障啊，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哎，你可能要把 mute 一下，我看你没有 mute， 然后还有谁 ？Galaxy 那谁是慧玲吗？还是谁？大家没有 mute， 先 mute 一下好了，我会听到杂音，我这样会分心。好，烦恼障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执，你先记起来啊，烦恼障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执。我执上次讲过了，分为粗的我执跟细的我执。粗的我执呢，大家都知道叫做分别我执，由分别而来的啊，看到自己的身体五蕴合成的这个身体有相在里面，哎，这个叫做分别我执，比较粗的。那还有一个比较细的我执叫什么呢？具生我执。哎呀，不用有相，你也不用分别，它就在那儿。你出生的那一刻它就在那儿，你死了以后它也在那儿。那个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的贪嗔痴，哦，是比较细微的，你没有相的，比较难去除掉的。好啦，那这个分别我执、具生我执，就是我们所谓的烦恼障。烦恼障为什么叫烦恼障？它就是一堆烦恼，让你没有办法证菩提，就它没有办法让你涅槃。很烦恼，就在三界里面不停的打转， 在三界里面，或我们说六道三界同一件事情，三界六道里面不停的打转，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叫做烦恼障，一堆的烦恼，你就这么去记，你一定要用理解的方式去记这些名词，你才有办法记得住。你只要一理解，全部都记得住。我执也是啊，分别跟俱生，分别是比较粗的嘛，跟相有关嘛。那俱生是什么？比较细的啊，就是贪嗔痴，在我脑子里面最深层的这些东西。好啦，那这个东西会障住你涅槃。我们讲的那涅槃，并不一定是究竟涅槃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只要出三界也叫涅槃了。叫偏涅槃，总之这些烦恼就纠结着你，让你在三界里面打滚，打滚，六道轮回里面打滚，出不去。好，所以啊，就知道烦恼障原来啊就是我执，那么这又 match 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见思惑或见思烦恼，见思惑或见思烦恼，那我们就叫见思惑吧，好吧？那如果你要真的要细分，如果你还想细分的话，分别我执啊，这个比较粗的我执就是见惑，俱生我执呢，就是比较细的这个我执就是思惑，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你就去想，哎呀，那我想起来了，小乘人是不是就是要把见惑跟思惑，见思惑给断掉，要先断掉见惑，再断掉思惑。其实经文后面都会有讲，那个佛就跟阿难讲，他说你啊，你证了一果啊，小乘是不是有四果？大家刚好复习一下，小乘有四果。他跟阿难讲说，你啊证了一果，你只是把见惑给断掉了，那思惑这些东西都还没有除，所以见思惑就是阿罗汉啊。你阿罗汉是什么？是小乘四果。当你把见惑、思惑，也就是我们说见思惑、见思烦恼全部断掉以后。你把我执断掉了，烦恼障除去了，你就出六道轮回了，你就涅槃了。这个涅槃不是我们大乘所讲的这个，好像是大涅槃啊，这个无余涅槃，这个是小乘的偏空涅槃。那么第这个分别我执啊，跟俱生我执，它所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第六识。这个地方就是我上次没讲对的地方。我记得我讲错了，我记得我说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是对应第六识，我那个地方没讲对，我讲错了，所以我要修正，应该是分别我执、俱生我执，这两个我执对应的是第六识。虽然第六识它的功能啊是在于分别，虽然它是在做分别，但是因为唯识论跟我们它其实有经跟藏，它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去解释，所以有一些名词啊会有一点点混淆，但是你就记住第六识它是在做分别，这个我们讲得很清楚。但是我执啊，你就去想我执它就是跟第六识是在一起的。你去想，记不记得我们说小乘啊、阿罗汉啊，他把前面的六识是不是基本上都让他不工作了，让他止息了，跟外境没有任何的作用了，不再叫做心随境转，就不在我们的心啊，就是小乘人他不再随着外境而转，他就极尽涅槃了。他那个涅槃不是真正我们所谓的明心见性的涅槃，他是说极尽什么呢？就是哎呀，那外面东西我都把它压住，我就不要跟它起作用，我就把我前六识基本上给灭了。那这个东西就是把我执给断掉了，至少我这个贪嗔痴我不起了啊，不再作用，那么我也不再执啊，说哎呀，这个五蕴的色身是真实的，那么我就不再受外界的这个困扰，这样子我就出六道轮回。那这一段应该就清楚了，烦恼障指的就是我执啊，那我执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见思惑。那见思惑呢会导致让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那么阿罗汉小乘就是把见思惑或者我们说我执给断了，就可以出六道轮回。那么他 associate 他连接的是对应的是我们所说的第六识，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好啦，那再来第二个是什么？所知障。所知障对应的是什么？那大家一定就猜到了，是法执。法执我们上次也说过了，法执是什么？分别比较粗的法执叫做分别法执。 对境取法，就是说，哎呀，我觉得我这个身心啊，所依赖存在的这个世界，外在世界的所有的一切相，全部都是真实的。那我觉得是心外有法，心外真实着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叫做分别法执，也是因为分别而起的。那另外一个比较细微的法执，比较细微的法执是什么呢？叫做法爱。那个东西具真法执，我们又称为法爱。法爱是什么？那就修行人最怕的，遇到的，到最后啊，一定坚持，还有一个佛法可修啊，还有一个菩提心可发啊，最后有一个佛国可证啊，有个涅槃可证得啊，就是这些东西他还是放不下，因为他还没有悟到，还没悟到什么呢？他还没有悟到。其实六道轮回、苦集灭道、六道轮回、十二因缘、佛法、佛果，全部都是我们原来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真如心所变现出来的，也全部都是虚妄的，也不能执着。如果你非执着有一个佛法可证，你就最后没办法大觉。所以最怕这个修行人到最后啊，执着在这个法爱上面就很糟糕。所以我们来看看所知障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法执，但是这个地方会比较细一点点，你要记住。我是不是有分成分别法执跟具身法执？分别法执是比较粗的，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尘沙惑或者尘沙烦恼。那么这个是在修分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先有执着，然后是分别，最细的是能所，这个尘沙惑对应的就是分别心。你出六道轮回了，但是并不代表你没有分别心哦，你只是没有执着，你还有分别心哦。这个分别心就是我们讲的尘沙惑。那再来呢，是不是具身法执更细呀？具身法执啊，你已经不是由分别而起的了，没办法分别了。那个东西叫做任运而起，就是你就是有了能所这种概念，你就会有这样子一个它就深深的缠住你，就是有那么一个我的概念。的确就是我有个我的概念，所以才会觉得我还能成佛，我有法可以修。这个东西已经没办法分别，是你具生原来就有的。那么这个东西是相对于我们所讲的无明烦恼，记不记得有见思烦恼，有尘沙烦恼，有无明烦恼。所以见思烦恼或见思惑，你断掉以后就出三界了。那出三界，也就是三界是不是六道，对不对？我们有一定有听过十法界，你出了这个六道，是不是就到了四圣啊？就是圣人的，圣人居住的地方啦。圣人是什么？小乘人啊，中乘人啊，还有菩萨呀，还有一些还没有完，就是反正就是菩萨这些啊，甚至佛，我们叫做四圣。但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呢，是还没有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这些人还有分别心，还有分别心，所以他尘沙烦恼还有。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尘沙烦恼给断了以后，哇，那真的恭喜你，你啊就进入了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啊，并不代表你已经变成圆正佛了。一真法界是什么境界呢？一真法界就是我们所说的法身大士，就是那些已经明心见性的菩萨，已经不是全教菩萨，全的全，全教的全是方便的意思，是讲说还在修方便法门。什么是方便法门？就是他还没有一念心，还没有明心见性，他还在修六度，但是他不明白其实六度所有的一切最后都是那一念心，都是如来藏随缘变现妙真如心。好啦，那当你把尘沙烦恼给断掉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说你把分别法执给断的时候，你就进入一真法界。这个时候啊，你一定有听我以前提过，有41品无明烦恼等着你去断。你把见思惑断掉之后，要断尘沙惑，对吧？尘沙惑断掉，要断无明惑或者无明烦恼，有41品无明烦恼。记不记得我们说，你把执着分别都断掉之后，是不是进入一间法界啊？每断一品无明烦恼， 你就离圆正更近了一步。你到了一真法界，就好比你见到了初二的月光，初一没有月光吧，大家都黑的，初二的月光，你每断掉一品无明烦恼，你就离十五的月亮多亮了那么一点点，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啊，一直到十五，你每断一品无明烦恼，你的月光就更圆一点。等到你四十一品无明烦恼全断，有人说四十二品，因为还有等觉菩萨，你四十二品全断了之后，你就圆正了，就是十五的月光了，圆正佛了。所以你就把这些东西哈，如果你真正想把佛学啊，或者说学佛，因为太深的东西我也不会讲，我也不懂，但是我觉得我会愿意弄懂的，而且想讲给你们听的应该都是一些真的是 fundamental， 其实很基础而且很重要的。如果这些概念你不懂，你吃亏在哪里呢？你听法师讲法或者去看一些很好的书的时候，你会胀在那，诶，怎么搞这个地方我又胀住，我又开始迷糊了，到底在讲什么。那你把这所有的概念澄清以后呢，就很棒。那你看书听法师讲这些东西，你就不会再被一些其实很重要的名词给障住。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法执啊，就是所知障啊，所知，你的所知其实并不是障碍，但是呢，这些所知因为不是正知正见，它障碍了你得到菩提，得到光明，得到那个圆满的智慧。所以呀、啊，也说菩断了所知障，你就证菩提；断了烦恼障，你就证涅槃。所以是这么来的。好，那法执associate 就是第七世，你想嘛，很清楚嘛。因为小乘人只断了我执，前面六世他就偏真涅槃了，出三界了，他并没有去 deal with 法执，他法执完全没断，所以小乘人是不管第七世跟第八世的。那么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对于小乘来讲，出三界呢是他的目标，但是对于大乘来讲，正究竟佛果或者说圆正真正大觉，那个才是我们的目标，而出三界是在我们这一路上面的一个风景区，那是一个 milestone， 那只是一个，当然是很大很重要的一个 milestone， 但是不会就此停住，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对于我们来讲，三界其实也是如来藏所显现出来的，三界也是虚妄的，它不应该是我们的障碍，我不应该把我自己障在三界里面，但是我也不要让我自己执着在断灭三界里面，所以我要出入自由，我不要被障碍住，我不要说我非得在里面，我非得在外面。所以大概就是这几个东西啊，烦恼障、所知障，那么所知障对应的就是分别法执跟具身法执，就是法执。分别法执对应的是尘沙惑，具身法执对应的是无明惑。那么法执呢，在我们那个八世里面来讲，它对应的是第七世。啊，第七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其实金刚经里面都有讲过。最后有一个是无生法忍，或者说如果菩萨证到法无我，那如来说明真是菩萨。什么叫做法我？法我就是第七世，这是我们上礼拜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七世会抓着第八世那个能，记不记得我们真如心起了妄念，就产生了能所，能所就是一个二元相待的嘛。其实那个绝对不是在真如来藏或者我们一念心里面的正境界，一念心里面没有能所，因为起了妄念，有了能所，就有了第八世，对不对？好啦，能起诸缘，缘所依者吗？那第八世里面这个能啊，就被第七世抓着，他就觉得这个能其实就是我，所以第七世是什么？就是我，就是我的那个概念，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深沉的那个我的概念。哦，执这个见分啊，执第八见的那个第八世那个能见为我，所以我们称之为法我执。这个地方是我上次没有讲清楚，因为我没把法我执这个名字带出来。 那么这样子大家应该就分得很清楚。如果我或许再把那个表格，到时候我看看，因为他在那个，我看能不能想办法把它弄下来发给你们。但是你今天这个带我讲得很慢，笔记应该你也就记得差不多了，这些概念把它弄懂，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讲啊。那等会有问题，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发问。这个东西很重要。好，再来啊，就是他说啊，二障所缠嘛，对吧？所以啊，这个阿难他自己都知道被二障所缠了，所以跟老师讲说，他啊这个说啊，希望能够哀悯穷路。中文啊翻译的真是很好。哇，他希望老师能够怜悯大家，什么叫穷跟路啊，真的是一穷二白啊，很穷啊，自己的这个宝珠啊，这个模拟宝珠啊不见了，其实根本没有不见，在口袋里面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个宝珠，觉得自己像穷人一样啊，然后呢没有正知正见啊，没有大涅槃或者没有这个正法能够蔽体，就好像一个光着身体的穷人没有地方可以住，是这么的惨。他说哎呀，如来你来可怜我们吧，我们没有正知正见，然后又没有大涅槃可医治，也没有正知正见，或我也没有福德，为何会穷？没有福德嘛，没有功德啊，没有做好事，没有正知正见，真的很惨啊，穷路又穷又没有地方住啊，没有衣服，真的是。遮体的都没有，那么所以啊，希望老师能够来帮助我们发妙明心，开我道眼。所以佛啊，这个时候啊，如来就从胸万字，那个字念万，一万两万的万啊，那个是梵文从唐朝传过来，应该是武则天把它定为念万，之前有些其他的念法，这个万字啊，从胸中万字涌出宝光。其光环玉有百千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遍观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啊，悬置阿难及诸大众，告阿难言：吾今为汝见大法床，以令十方一切众生或妙为密性，净明心得清净眼。这一段在讲什么？这个时候佛要开始慢慢慢慢的显真了，没有完全的显真，前面都在破妄吗？现在啊是又破妄又显真，可是感觉开始要显真了，所以他从胸中的这个万字涌出光芒。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楞严经讲到现在一共有三个地方讲过放光，我们一定要稍微对比一下，知道它的差别在哪里，这样才念得好。就像我们以前念金刚经，记不记得？哇，第八品、第十一品、第十三品、第十六品、第几品，一直都有比较功德。可是每一次比较功德，用的字都不太一样，然后它的意思也不一样。那这边我们以前念金刚经都说一定要把它搞懂啊，要做比较。一定要每一次都做比较，只要一有功德出来就比较。那我们这边也是，只要佛一发光，我们也要比较。第一次发光是什么时候？还有没有人记得？我看应该都不记得了。那给你一点时间，告诉你在哪里，你可以把那个经文很快的翻过来看一下。在佛让文殊菩萨拿着这个楞严咒去救阿难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于时世尊顶放白宝无畏光明，那时候是头顶放光，光中生出千叶宝莲，那个光上面有宝莲，然后宝莲上面呢有佛化身结夫家坐，佛在上面盘腿而坐宣说神咒，佛顶上面出现宝莲花，再出现一个佛，然后宣说神咒，这个时候才是文殊菩萨将这个咒带到摩登前女那边去救阿难。那个时候是佛顶发光，佛顶上面在坐的一尊佛，这个表示是尊贵中之尊贵。那个时候是要显示出这个楞严咒或者 将要讲的这一部大经是如此的尊贵，放光啊，那时候这个光是大无畏的智慧之光啊，他这个大无畏的智慧之光啊，有一点点影响我们总持啊，就是说他能够启发所有的善业，然后遮住所有一切的恶。那么这个整个当时的佛顶放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在讲它是尊贵无比啊，尊贵无比。而且啊，这个它有很多每一个东西都有寓意嘛，像百宝，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讲过，也是代表佛啊各种无量的功德，它所成就的无量的功德。也就是说，这个大佛顶啊，首楞严经或首楞严咒，这个楞严咒是如此的尊贵，佛顶上面之佛。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记得，佛顶发光代表这整部大经我们所持的这个楞严咒是如此的尊贵。那再来第二次放光是什么？看从头开始放光，然后再来呢，有没有印象？从脸开始放光。再讲这个地方应该比较有点印象，两种根本的时候是不是耳识世尊从其门面放种种光，记不记得我们说六根门头啊，就是我们的六根呢、啊、都在我们的脸上面。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在讲两种根本，他说其光放耀如百千日啊，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如是十方围城国土一时开显。那个时候我记得讲这地方讲得很清楚，还讲了六种震动。这个时候门头放光为什么要破你的妄？记不记得我们说啊，真正开智慧是要这个破妄显真嘛，是不是要我们这个破事显根啊？那我们门头发光就是要破你的妄，希望能够加持你，帮助你把你的那个妄念破掉。所以开始跟你讲两种根本，一直讲到我们刚刚才结束的那个二障所缠啊，就是把你很多的妄见先给你破掉。好了，那这边现在是胸中万字涌出宝光，这个万字啊有代表福德功德的意思，就是非常有福报。那么这个万字啊还有另外一个解释，你看啊，他其实这个经文都已经解释了啊，他说这个万字啊事实上应该怎么讲呢，他说这个非常的吉祥，还有另外一个呢也是代表你累世累劫所修的福德跟智慧。这个福德跟智慧啊可以对上啊可以供养十方如来，对下呢可以庇益一切的众生，能够广布施，广大的救苦救难啊，行六度，但是比较重要是在布施啊。所以啊它也代表什么，也是智光根本智，就是我如不动的体性所发出来的智光。你看这边跟经文刚好是对照的，它这个光啊有百千色，是不是它说，你看啊它说十方微尘啊普佛世界一时周遍，它其实是也是要对上面所有对上面所有的十方如来它都可以供养，那么遍观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比，你看看。然后这个光还照到哪里呢？玄至阿难及诸大众，这是不是就刹化众生，对上能够供养所有的十方如来，对下呢能够庇佑所有的长生。所以这个万字啊，胸中万字，它每一个头顶脸跟胸所出来的光芒都不一样。这个东西如果你想把这个东西学好，经文学好，其实每一步这些细微的地方都开始要慢慢的去能够去分析比较。所以有一个东西也很重要啊，你经文要够熟。我不敢啊，我对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说像金刚经这么熟。但是至少现在你拿一本楞严经，你随便翻一个句子给我看，那我可以告诉你哦，它是大概在哪里出现。那我看了这段我就知道说，哦，这个地方是在七处真心出现的，哦，这个地方是二十五圆通，哦，这个地方是十番显见。至少你要这么熟才可以，不能说一个句子在你面前你根本都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出来的，那不行。好，再来。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告诉阿难，他说吾今为汝建大法床，亦令十方一切众生或妙微密性净明心得清净也。其实啊，这个妙微密性啊 其实应该是或妙为密性，或妙净明心，就是那个妙应该是一个是为密性，一个是净明心，两个都是妙了。妙为密性，妙净明心，得清净眼。什么是大法床啊？那个因为现在佛要开悟了，要显真了，要开始基本上差不多开始显真了啊，所以他要先建大法床。大法床啊，其实它就是在指大佛顶首楞严大法，就是这个楞严大法。那么这个大法有总持之意啊，后来我们会说这个根本就是陀罗尼。什么叫陀罗尼？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它就是能够显一切善而遏止所有的恶。那他说我现在帮你开悟，那我是要帮助你开始显真要开悟了，所以我今天就为汝，我今天就为了你们这所有，为了你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我就建这个大法床，我就开始这个楞严大法最重要的地方要开始了，十方显见。前面你看他没有在说大法床，他在破妄就是破妄，那为什么现在要现大法？大法床就是现在要显真了，令十方一切众生能够获妙为密性。为什么每次都看到这个密这个字？哎呀，这个密其实不是偷偷摸摸的意思，我们讲过很多次，指人人本具啊，但是都不自觉。每一个人都有真如心啊，每一个人都有大佛顶，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佛性，但是没有个半个人是知道的。所以它是密，为什么密因？就是因为它你有但却不知道，所以他今天我就是要开，让你开示，让你重获。其实这个重获并不是失而复得，你没有失去它，是说你终于让它现出原形，现出来。你把遮在它这个这个真如心外面所有的尘埃灰尘啊，所有的这些执着全部把它拨开，让你看到这个妙明心啊，净明心啊，清净光明，原本清净光明，原来就具足的这个真如本性，得清净眼哦。那这个地方你要想清楚，绝对不是开你的六根的这个眼睛的眼啊，这个绝对是在开你的智眼。所以如果你在这边在旁边用铅笔写，其实就是你的清净心。这个眼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字后面所讲的见性，慢慢你就知道了啊。你现在你就稍微写一下，慢慢慢慢后面经文慢慢学，你全部都会越来越懂。你就把它想成，哎，就是一个清净无意。什么是意？就是没有病啊。因为佛很喜欢用眼睛，那个有一个眼病，对吧？让你眼睛看不清楚，看到了空中，看到了花，看到了影，看到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现在说清净无意之智眼，开你的智眼。你的见性出来了，不再分别，不再执着，让你逐渐逐渐的可以看到真相。所以我们现在啊，就进入了这个第一番显见。显见呢、啊，有十番，十番呢、啊，一番比一番深入，一番比一番难。啊，我们那个可瑞塔文静，我们这一班 ，Linda 这一班，我们大概搞了，我觉得最少三个月以上吧，三到四个月，我觉得有。那么大概三个月，至少三四个月，三个月，那么把所有的十番显见给过了，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当你在听十番显见，如果有点迷糊，你不用担心啊，你就是尽可能的吸收，因为一开始他就只开了你一点点，好像要你开这个看到这房间里面有什么宝藏，他第一番显见就是开了一点点的缝，然后你就越看越多，越看越多。等到十番显见都讲完的时候，那么你会说，哎呀，原来前面所有不懂的地方好像也懂了。所以我们就慢慢来啊、哦。十番显见这个见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见啊，就是我们之前所记不记得我们讲了一个名词叫释经啊、哦、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就几堂课前我们说释经啊，释经原名是不是这个释经，我们那时候讲过啦，就是我们的真如心有了妄念，有了妄念之后啊，就产生了这个释经的功能性。那么这个释经分着六个功能，见闻嗅尝觉知，在眼为之为见经，在耳明之为闻经，在鼻 闻之为名之为见闻嗅经，对吧？然后舌是肠经，然后身体是什么知经，那么心呢是见闻嗅肠觉，哦是不是 sorry， 身体是觉经，身那个我的意识啊，第六意识 reflect 在我第六意识上的是作用在我第六意识上面的是知经，因为我能够了知的心嘛，哦，身体是有触觉，所以你就知道原来真如本性是一经明，没有分这么多不同的功能，它所有的功能具足，全部都是具足圆满的。一旦有了妄念，就不圆满了，不圆满之后才会分各种不同的功能。那原来是一经明，现在变成六合合，所以啊，他就在讲世经，记不记得我们说世经啊，像第二月，它不是真正的那个月亮，它是你眼睛把你眼睛捏住，就看到旁边的那个望一个虚有点虚妄的月亮的影像。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把你的手放掉之后，它就回到了月亮的真体。佛就用世经啊，就是用第二月来形容世经，它跟真体就差你把眼睛捏在那，你把手捏在眼睛上，如果把你把手放掉，哎，它就回归真体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世经因为有见闻嗅肠觉知，它就取见经。因为我们不是都在从头到尾就是讨论说，哎呀，你是用什么看见的啊？我是用心看见的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就 focus 整个经文就 focus 在见，但是见闻嗅肠觉知是同一回事情，所以讲的见基本上就 cover 其他所有的。就好比我们心经也是嘛，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讲色就代表了那个所有其他的一切色受想行识嘛。所以就取其中的一个啊，来做我们的这个论，这来教课啊。这个佛陀就用见经来教课。好啦，见经啊，那么我现在想啊，他每一番显见啊，都有一个重点。我先把重点讲出来哈，因为不讲重点就开始讲这个经文，你有的时候会昏掉。我们就把重点一讲出来，经文哎，就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来讲。小乘啊，我们讲小乘啊，在讲这个眼睛看东西的时候啊，通常都是在讲功能，我眼睛要能看到东西的功能，所以哎呀，可能就要不同的缘分啊，要有色啊，对吧？又有光啊，可能要有虚空啊，还要我眼睛啊，可能还有各种不同的因缘具足啊，啊，我才能够看到这个看这个事情才能发生。所以你去想，小乘是什么？它是偏重于外境，它是偏重于外境，因为凡夫小乘都一样啊。今天我要能够看见，必须要有色嘛，要有光啊，对吧？要有眼睛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要具足的，我才能看得到。大乘不一样，大乘它是在讲我们的如来藏讲一念心，小乘讲的是什么？所见之相。大乘讲的是什么？能见之性，这个很重要哦。你要从这个地方开始把它记着。整个十番显见，或者你甚至说整个楞严经，它就是在破除你这个妄念。不要再纠结在外相所见之相，你要开始反观内观，去观你的真如心，观你的一念心，观你的一念心性。你要开始去反观你的能见之性。我们现在都在看所见之相，现在不可以了。你要反观能见之性，所见之相是变动的，是生灭的，它是因缘生灭的，它是变动的，是不真实，是虚妄的。而能见之性呢，它不动，它是不会生灭的，它也不会失去。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十番显见，慢慢要讲，慢慢要讲，先带你进入到这个境界里面。外面所有的境界是小乘跟凡夫在讲，小乘觉得外境这些东西是真实的，所以我要把它给灭了，我才能够极尽涅槃。佛说这是不对的，当然你能够涅槃当然是好事，你先出了三界，但这真的不是最终的道路，这不是正道。大乘是观心，在外面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我如来藏所显现出来，外面一切虽然是因缘生灭是虚妄的，但是它跟我的藏心，当你证悟到最后那一真的时候， 其实是无二无别的。外面的色即是空啊，就是我的如来藏，我的如来藏就是外面这个色相。你要开始慢慢进入这个大乘，大乘也有分很多阶段的、啊，也有全教菩萨行六度啊，我要发心行六度啊，我不能这个着有，我也不能着空，我要行中道，还是不行。最终这个大乘一乘就是一如，只要你还有二，你就没有一如，你就没有明，你就还没有明心见性，见到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圆证。你只要觉得性跟相，色跟空，外面能这个所见的色跟我能见的心是两回事，那就还不行。你只要有能所，就还没到位。我们慢慢慢慢去体会这个境界，到最后我们说过，妄是对于真，当妄止息之后，真相就出来了，真如心就出来了。那我要请问你们大家，当妄都没有的时候，哪来真？所以当妄结束的时候，真也没了，就是那最终唯一的境界，就是我们的一念心。好啦，所以呀、啊、佛啊在这个第一番显见最主要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先破你一个很重要的妄见，也在显现一些真相。前面只破妄，现在是既破妄又显真。他要告诉你什么东西，他要显现，他要显示你能见的啊，能见的是见性。他要你先把这个见啊跟外面的这个你的六根跟六尘先脱钩，要脱尘脱根，就是先让你把古时候你以前这一秒钟以前你认为见就是眼睛看到的这个概念先破掉。见 it's not about 外面的尘，也不是 about 你的眼睛。见是什么？见是你的真如心。但是在这十番显见，它都是用见经或见性来讲。你会说为什么？为什么不直接讲是真如心？为什么要讲见性？哎，他说啊，因为你还有一些妄念妄见还没除呢，先讲一些十番显见，让你大概显一些真。他就找个第二月来讲真月。这个第二月它的这个特征啊，它基本上所有的性质特征 everything 就跟这个真月无二无别啦。就好像说这个天上有个美酒啊，这个美酒很又非常好喝啊，或者天上有一个好茶好喝啊，哎呀我们喝不到嘛，所以他说哎呀刚好人世间啊有那么一个茶跟那个味道就一模一样，那你就我就先介绍你尝人世间这杯茶，尝完之后你有了概念，知道天上那一杯茶到底是什么味道之后啊，我就再破你一些妄见，最后就真的把天上那杯茶捧给你喝。好，那么第一番显见就是先告诉你显见，我们所说的这个见是要脱根脱尘，其实显见非眼啊，并不是我们的眼睛，显见是心，是我们的真如本性。真正能见的是你的见性，是你的见经，是它令到你的眼根啊能够有一些作用。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为什么大圣所讲的这个能见之性的这个见，跟小圣所讲所见之相的这个见，它差别在哪里？阿难，汝先答我，见光明权。此权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权？汝将谁见？阿难言：由佛全体言福谈经，艳如宝山清净所生，故有光明。我实眼见五轮指端屈卧是人，故有权相。那记不记得我们在讲两种根本的时候，佛不是拿了一个权，拿了手伸出来把那个五指一握变成一个拳在那儿吗？记不记得他又在问阿难说，你用什么看到我的这个拳啊？阿难还说，老师我知道你又来争心了，那个是第二度争心，记得吧，对吧？所以现在他就说，阿难啊，你之前就说啊有看到我的光明拳，那我现在就问问你，到底啊我这个拳为什么会发光，那到底怎么形成这个拳的，你啊又是怎么看到我这个拳？阿难就说：“哎呀，这个 老师啊，全一生就是像一个金山金宝山一样，这个阎浮檀经啊，其实是产于虚，就是在这个佛经里面讲，应该是产在须弥山南面之洲啊，那么非常有名的这个树会有经出来，很难很难得找到的经，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经的一个质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么这个经好像说还到河水里面会成经，然后你要非常辛苦才有办法练出这个经，所以叫做阎浮檀经。他说老师你全身就像个小金山小金宝山，全身发光，那你的全身出来当然就是会发光嘛。那么我啊是用我的眼睛，他还在眼睛，我还是用我的眼睛在看到老师的这个全。那么你说你问我拳是怎么形成的，当然就是你把五个手指这样握在一起不就变成拳了吗，用来示人，就是你的拳的样子啊。所以你看看阿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是在 focus 在所见之相，他说用拳啊示人有拳相，有没有？然后因为全身发光嘛，所以这个拳也会发光。那么当然是用我的眼根啊，用我眼睛看啊，用我眼睛看。好啦，那么佛啊，我们看看佛怎么跟阿难说啊。佛说啊，阿难，佛告阿难，如来今日啊，实言告汝，我今天啊就告诉你实话。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因为实相没有办法对没有开悟的人去叙说，所以我要让你得知真相，我必须用譬喻的方法。而这所有累世累劫的所有的修行人，如果是听闻佛法由佛开示，也都是由譬喻，我都是用譬喻的方法让他们开智慧，让他们开悟。所以啊，现在我们讲这个第一番显见，我也要用这个同样的方法来让你开悟。阿难，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若无汝眼，不成汝见。以汝眼根立我拳理，其意君否？阿难言：为然，世尊。既无我眼，不成我见，以我眼根立如来拳，是意相类。知不知道在讲什么？你去想一想这个譬喻。他说：阿难啊，如果啊，他是这样，佛是顺着阿难的话来讲，但并不代表是真的意思啊，并不代表他同意，他只顺着阿难话来讲。他说，如果阿难，你说你用眼睛看我的拳嘛，如果你今天没有眼睛，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看见啦？阿难自己说，他是用眼看到佛的手拳，所以你今天阿难如果没有眼睛，你就看不到我的这个拳。那你的眼睛啊，因为你有眼睛才能看得到。好了，那拳你刚刚也跟我讲了，对吧？是不是用手握起来才产生一个拳？所以必须要有手才能产生拳，对吧？所以要有眼睛才看得到，要有手手指头吗？才能够变成一个拳才能够出来。好，这个逻辑大家一定都很清楚。所以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就用眼睛可以看到东西啊，要有眼睛才能看到东西来譬喻啊，这个类比啊，类比啊，这个我有手啊才能成拳。阿难说，是啊，没有问题啊，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个没有眼睛啊是看不见的，没有手啊也是没有办法握成拳头的，这个是阿难说的啊。佛告阿难，汝言相类，是亦不然。他说你说这两个东西是可以一起做比较的，但我告诉你其实不是，是亦不然。何以故？如无手人，拳必经眼，彼无眼者非见拳无。哇，什么意思？佛就告诉他说，非也非也，其实不能这么比喻。为什么？如果没有手的人啊，这个拳的确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有个拳头，手没有真的是没有办法有拳头。但是没有眼睛的人呢，可并不是东西都看不到哦。所以者何？他说，汝是愚徒，询问盲人汝何所见，彼诸盲人必来答汝，我今眼前唯见黑暗，更无他主，以示一观虔诚自暗， 见和亏损。他说如果啊，你到街上去问任何一个盲人啊，这个没有眼睛的人看不见他，你如果问他说，哎，你看到了什么啊，那个盲人啊，或者所有的盲人啊，猪盲人，所有的盲人一定都是告诉你，我今眼前，我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到，就是看到一片黑暗。所以如果听这样子讲法的话呢，前程自暗，见何亏损，的确看到了暗象啊，怎么能说没看到呢？所以瞎子盲人也看到啊，只是他看到了黑，那么有眼睛有视力的人看到的是色。好了，那阿难怎么说？阿难言，诸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见啊？他说不对啊，老师，这前面一片黑暗怎么能说他看到了呢？佛告阿难，诸盲无眼唯睹黑暗，与有眼人处于暗室，二黑有别，唯二黑有别，唯无有别。如是世尊，此案中人与彼群盲，二黑较量，曾无有异。那老师就问阿难，他说好，你说这所有的盲人 眼睛前面只看到黑暗，这不能叫做看到。那我就想请问你啊，他说现在这所有的这个盲人啊，跟一群视力，就去你去想啊，有一群，有两个人就好了，一个是盲人，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正常人眼睛看得到的。你现在把这两个人都放在一个黑房子里面，他就问阿难，我想请问你，盲人前面是不是眼前一片黑，这个眼睛好的这个人前面也看到是一片黑，他就问他说，这两片黑有差别吗？这两个人所看到的黑有差别吗？那阿难说，哎，这两个人的这个是的确没差别，都是看到一片黑暗了。那老师就来了，老师说什么？他说阿难，若无眼人全见前黑，忽得眼光还于前尘，见种种色，名眼见者。好啦，他说什么意思？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没有眼睛的人，忽然啊，你就给了他一个，你就这个若无眼人前面都是黑的嘛，如果你今天把他做了一个手术，假设啦，我们现在现代你给他做了一个瞳孔，帮他换了一个瞳孔还是什么角眼角膜，他忽然就可以看到前面的种种色了，你是不是就说，诶，他眼睛看到了啊？你要去记住这个逻辑哦。那下一句什么？彼岸中人全见前黑，忽获灯光，异于前尘，见种种色，因名灯见。你去看啊，这个盲人他什么都看不到，结果你现在给了他一个眼睛，那他看到东西了，你就说，哎，他眼睛能见。那现在一个好的人，你把这逻辑记好哦，那现在一个好的人，你给他了一个灯光，那你是不是应该说是灯见？是同样的逻辑吗？一个瞎子盲人没有眼睛，你给他那个眼睛，把他换了一个好的眼睛，诶，他就忽然看见了，你说哎呀他眼睛看到了。那今天一个原来眼睛就好的人，你今天给了他一个灯光，他就忽然看到了全市的所有的样子，那你就应该说他是灯见啊，这两个都是互相对应的嘛，盲人有了眼睛就是眼见，那好人有了灯光应该是灯见啊，对不对？所以他说忽获灯光，异于前尘，见种种色，因名灯见啊。他说好啦，若灯见者，灯能有见，自不明灯啊。如果你灯都能够见到的话，那还是灯吗？根本就不是灯了。他说如果就算又则灯关，如果真的就是灯能够看到，说灯关，那关你什么事情呢？何关如是呢？这不是灯看到东西吗？那根本不是你看到东西啊。所以结论就是什么？是故当知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你去看啊，对于我们正常的人来讲，其实灯啊只是帮助你把外面这个色相给显现出来，所以真正见到的并不是那个灯，而是你的眼。 好了，那对于那个盲人来讲呢，或对于其实他不是说对于盲人来讲，我不应该这样讲，这样范围太缩小了。其实事实上，刚刚如果对于我们真的大乘啊，我们现在要学啊，从这一念心出发来看这个世界，眼能显色，我们的眼睛啊，其实也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眼，对于我们的见经来讲，对于我们的真如心来讲，这个眼睛就有如外面的灯光，眼睛啊也只是显色来用，也显色用的。所以真正能见到的是见性，而不是你的眼睛，是心非眼。真正能见到的是真如心，不是你的眼睛。所以他是用这个比喻的方法来让你懂。灯光是让你显出外面的颜色，真正看到是你眼睛。再往内推一层，眼睛是用来显色的，真正看到的是你的真如心，是你的见性。所以第一章或者第一番显见只是一个，你要进这个门啊，门才推开了一点缝啊，就是你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感觉，让你知道说真正看见的是你的心啊。小乘是必须看到色，看到外面的一切显像，那个外面的那个所见才叫做见。大乘不是啊，我们真正一念心是说见黑是见，见暗是见，见明也是见。就像我们的耳朵也是啊，对于小乘来讲，听到声音才叫听，听不到声音就叫听不到，不是啊。听到动尘也是声音啊，听到静，那个安静其实也是听到，只是你听到的是安静。慢慢慢慢，你要转换你的这个思维过程，你要慢慢进入一乘，不是光大乘，你要进入一乘，这一念心的这个境界，你才有可能把楞严经学好。楞严经学好是干什么？开悟啊，开智慧，真正让你能够非常快速。当你开始开悟以后，你会很快速的。这是我真正体会，我都没有开悟啊，我只不过是把十番显见走了几轮，开始进入他那个境界，我发现我自己现在真的起心动念是比以前要少了。而且我发现我自己起心动念，我会立刻觉知，而且我能够比较快的告诉自己 calm down， 要停下来，要安住在当下，不能再动了。我会看住我的心。这就是楞严经带给我们的功效，先不管以后到哪去，至少它能够帮助我们真的修身养性，我觉得是有用的。那更重要其实是开悟，它让你能够开智慧，让你这就所有学佛不就是想要开悟开智慧吗？最后能够自在啊，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自在。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才开始一点点，我们也不要讲太多，你们也受不了。我们就先停下来，大家看看，告诉我今天听得懂吗？然后哪边有问题，我们下一次希望重讲一次还是怎么样？那么或许我想，可能下一次我自己猜啊，会把第一番显见的重点再讲一下，然后我们就会讲第二番显见，因为第二番显见更精彩。我们那时候小组讨论，觉得很精彩的一个 chapter。那我们就先开始看看哪位同学来，那个我就照照。